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《感应篇》第37集。苟合非义而动，背离而行。从这一句到44，刚强不仁，狠戾自用，是讲的大恶。感应篇全文里面，无非是劝善止恶，劝善的文字少，止恶的文字多，它的用意我们能够体会得到。正如佛在《地藏经》上所说的，阎浮提众生，其心动念，无不是罪。白法明门里面为我们显示，善法只有11个，恶法有26，由此可知，荀子所谓性恶，不是没有道理。那么这个性是习性，不是本性。本性善恶都说不上，所以孔夫子说的性跟孟子、荀子讲的性不一样。孔子讲本性，所以说性相近。这个一切众生的跟本性都很接近。而在佛法里面说的，本性是一，不是二。那个意思更深。习相远，孟子、荀子讲的性是习性。习性，这逐渐逐渐远离了本性。这个相远，远离了本性呐。佛法里面讲的，迷失了本性。所以习性迷失了本性。这个一迷就不晓得回头啊，是迷而不返呐、不知道回头，不回头啊，就越迷越深。你看从佛法界，这个设法界，设法界从佛法界，到菩萨圆觉声闻，到六道，一直到三途。越迷越深，真的是一世不如一世，这是 这是实实在在的现象，一时不如一时。所以劳累诸佛菩萨，在六道十法界里面教化众生，根性利的，与佛菩萨有缘的，听到劝告容易觉悟，肯回头，这个就是所谓得度了。缘分浅的，遇不到佛菩萨，那就没法子。遇到佛菩萨，听佛菩萨的教诲，不能够深信，不能够奉行，虽然依旧造业堕落，但是阿赖耶里面总算种了善根了，只是善根薄弱，烦恼习气强大，这个善根敌不过烦恼习气，还是要长劫轮转。我们这一生遇到佛法，很幸运能够信受奉行，要知道那是无量劫来生生世世闻法累积的善根，这一生起作用，起作用就得度。诸佛菩萨慈悲，所谓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呐。昨天李会长告诉我，前两天有一位老居士，这个老居士60多岁，常常在我们念佛堂念佛。他也有病，病也很重。告诉李居士，他要往生。这个请李居士替他办后事。李居士说：“我26号要到中国去，那你要往生一定在这个之前呢，我才能替你办事啊。你要是在这个时间之后，我就帮不上忙了。”他说好。他讲的是昨天，他讲的昨天的日期，昨天是20号是，昨天20号，他说下午5点钟往生，是前几天给他说的，昨天下午5点钟，一分一秒都不差，他就走了，李居士答应替他办后事，那算。后事办好，叫25号才办圆满，26号的到中国去。这个事情不止一次了。过去也遇到好几次。不但预知时至，可以提前走。也可以延后走。佛法里面讲的生死自在，他可以提前，可以延后，想哪一天走就哪一天走，这就是生死自在。念佛堂念佛的老太太诸位要知道，这叫根熟的众生，他真正成就了。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，所以我也常说，道场殊胜，念佛堂殊胜，殊胜不在人多， 这真正往生的有多少人？这个叫殊胜。我们看西方确实就明妙行菩萨他们那一帮人在一块共修只有12个人，12个人都往生，你说这多殊胜。这殊胜出来从这个地方看，人都是热闹啊，那是什么殊胜呢？那么念佛何以能往生？这些道理、方法、境界，我们现在已经相当清楚了。如理如法的修学，正是古大德所说的“万修万人去”。都是事实真相。凡是修行不能去的，是你对这个世界有所留恋，也就是所谓是放不下了，这个才是真正的障碍啊。我们每天在读诵大乘，一定要了解这个世间是虚幻的，不是真实的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当真。只有念佛往生这一桩事情是真实的，下定决心，这个人就是无量寿了，就是无量光了。昨天往生的这位老居士，他没有往生之前，在念佛堂念佛绕佛的时候，就是无量光寿啊。往生是活着往生，不是死着往生啊！这个佛法叫当生成就的佛法啊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这个臭皮囊不要了，丢掉了，换一个身体，换的身体跟阿弥陀佛一样啊！经上给我们讲。自摸真金色身啊，相好光明跟佛完全相同，西方世界平等世界，这个才是真的啊！除这个之外全是假的，假的放在心上干什么？我们要懂这个道理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，断恶修善是学佛的根本，是往生必须具备的条件。我们在讲习当中也特别强调，凡是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每一个人都是上善之人，必须具备上善的条件，上善，我说过，心善、意善、行善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没有丝毫的恶意， 我们具备这种条件，念佛才能往生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许许多多念佛人一生念佛，最后不能往生，占大多数啊。往年我在台中，李炳老常给我讲啊，10000个念佛人，真正往生的2-3人而已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？现在这个原因我们晓得了。念佛念得好，也非常勇猛精进，持戒精严，依旧不能往生。这个原因是什么？心善意善行善没有达到标准，顺境里面还有贪爱，逆境里头还有嗔恚，这个不能往生啊。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。什么是恶念，什么是恶行，尤其要清楚。恶断尽了就是善。所以此地讲恶报讲的多，分量多过善报一倍都不止。几乎我们从分量上去看，讲善报只有讲到这个分量只有1/4，讲恶报有1/3。第一句，这是总说，苟合非义而动，背离而行。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很清楚，他说自此至死义即止，降言为我招祸之事。二句总是提纲，这个两句是总纲。注子里都说得好，动说动者蒙于心，行者见于事。动就是起心动念，这是恶心，这是恶意。背离而行呢，是恶行。跟三善完全相反。非意而动，义是义理，这一个字里面，前身的标准 很多。大乘的标准，这个义理就是信德，凡是不合于信德的念头，这个就是意我、心我。信德的标准高啊，菩萨的标准，我们以坛经做比喻来说，慧能大师讲的，本来无一物，只要有一物就错了。所以禅宗念佛一生，漱口漱三天都漱不干净，他说的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啊。心里头本来无一物嘛，哪来的佛呢？你看看，连念佛都是过失啊！心里动个念头，动佛了，都错了了，何况其余？那么我们再问，好，心里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一样也不想了，对不对呢？不对，还是错误。什么错误呢？你落在无明里头啊。你要真的什么都不想了，你将来到哪里去？升到无想天去。无想天是外道天的。所以你说起心动念错了，不起心不动念也错了，那到底怎么办？祖师大德常常到这个关节就不说话了，你自己去参吧。佛法的修学，无论是大乘小乘的，记住一个总纲领、总原则：定慧等修。有定没有慧，就堕无明；有慧没有定，就堕妄想。无明妄想两边都不住，这是定慧等修，也叫佛慧双修。样样明了是慧，如如不动是定呐。如如不动的时候啊，就样样明了的时候；样样明了的时候，如如不动之时，真功夫啊！无论是顺境逆境、善缘恶缘，对他总没有妨碍。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。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个大经常讲，寂寂心心，心心寂寂。 即就是如如不动，心就是清清楚楚。所以那个生活是生活在定慧之中，跟凡夫完全不一样啊！这个境界高，我们初学决定达不到。达不到呢，那这个义的标准我们就往下降啊，降到最低的标准。我常常劝大家随顺佛陀教诲，这个就是义，是我们现前的程度。我们依无量寿经，依感应篇，感应篇可以依靠的，虽然不是佛经，印足提倡他里面所说的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汇编所注解的里头就有自尽其意，那跟诸佛如来所说的没有两样，这是我们应当要依靠，成就我们善心、善意、善行，所以起心动念呢，常常想到我这个念头，我这个思想，佛允不允许我？如果佛在经上不允许我这样想，不允许我起这个念，这个念头赶快就要放下。佛在经上许可我们起这个念头，劝勉我们起这个念头，我们这个念头一定要起。净宗法门，我们今天实实在在讲，只有待业往生，我们才能做到啊！待业往生，所以佛教我们支持名号，所以禅，真的我们连边都摸不到啊！那个境界太高了，我们是从有到空啊，人家是从空到有啊，我们今天是从这个方法是从有到空。佛教我们念佛，佛教我们忆佛，忆就是想佛，我们天天想佛，想佛的相好，想佛的光明，想佛的存心，想佛的行仪，想多了啊，我们渐渐就跟佛相似了，发愿求生呢就能得生。如果违背佛的教诲，违背信德的行为，这是大恶啊！我们平常讲啊，这是过失。太上感应篇这个地方讲是大恶。这两句是大恶的根源，非义而动，背离而行。这两句话看听起来，还挺温和的， 责备我们的意思太深太深了，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这两句实在讲还有重要的意思，我们明天再接着说。